阳光之后，你变得更加聪明。昏暗的旅途上，是否会有光芒？我忽然才发现，血液凝固在嘴边，没有人能代替你，就算是已经改变。破晓微笑，我们渐渐失去了。